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清晨此刻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即刻为你倾心上演。我是刘慧。这些日子以来，北京启动了多雨模式，潮湿闷热，这便是夏天的标志性格呀。不是说要四季分明吗？那也就请坦然接受这样的馈赠，至少在北京能让皮肤湿润一些，并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去到凉爽的地方，落脚在藏区，听听低音炮赵鹏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啊咿呀咿呀啦哩，妈给阿妈。啊咿呀咿呀啦哩，妈给阿妈。相思的傲肩，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守着相思的傲肩？啊咿呀咿呀啦哩，妈给阿妈。啊咿呀咿呀啦哩，妈给阿妈。给阿妈，妈给阿妈。

创意并取材于云南米堵山歌的同名歌曲《小河淌水》，来自皆大欢喜组合。这条淌着月光装满深情的小河一直被很多人所珍藏，这么多年过去了，阿妹依旧天上走，小河依然是清悠悠，而我们仍然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小河淌水》，一往情深地爱着其中传递出来的那份情感。这里是歌飞扬名歌走天下，这一站邀请各位从云南跳转到江西的南唐，王欢在很有古典风韵的旋律当中要带你置身那里如画的风景。炎炎夏日，望不尽的荷塘，美酒美人，听听看，你会被这样的歌声所陶醉吗？醉南唐。 徜徉在荷塘畔，清波轻轻扬，看彩蝶荷叶间纷飞配成双，我渴望一双翅膀寄我相思长，笛歌悠扬，我翘首望远方，之下谁在浅浅唱，听绵绵细雨声倾诉着过往，徜徉一起了南唐，你是荷花香，从此再难忘你深情的目光，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чидэр хаалтсан юм байна. Утас аваад байдгүй. Миний хаана цочхон юм саватыг? Үгүй чи бодооч дөө, чи бодооч. Чи намайг юу ойлгож байна шүү дээ. Хайр чинь ойлгодог ч юм гिचтэй ярьж. Үгүй тэгээ чи надад юу гэж байна? Хариу өгч болно. Яах вэ? Засаа би яваад байна. 小子为你唱起情歌，喜不喜欢我是你的事情。亲爱的姑娘，我喜欢你，看不看上我是你的事情。我为你带来了玫瑰花，收不收下它是你的事情。伤人，相不相信我是你的事情。每天为生活忙碌着，心不心疼我是你的事情。想在我门前来迎接你，来不来看我是你的事情。想和你约定终身，嫁不嫁给我是你的事情。我祈求上苍保佑我，爱不爱我是你的事情。想和你共度一生，嫁不嫁给我是你的事情。前来迎接你，来不来看我是你的事情。想和你约定终身，嫁不嫁给我是你的事情。我祈求上苍保佑我，爱不爱我是你的事情。想和你共度一生，嫁给我是你的事情，嫁不嫁给我是你的事情。 黑小子来自歌手齐峰，很有情趣地讲述着草原上表情达意的方式。有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痛快地直抒胸臆时，才会减少抑郁和焦虑的发生。所以呢，学一学马背民族的性格吧，改善一下我们自己内心的天空。其实真的去到自然里，也是一种可以瞬间让你释放的选择。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回到自然里时，才会更多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才更有可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中场前的这一首，我们继续邀请大家站在草原。来，我们换一种情绪哈。同为男生，布仁巴雅尔要为你讲述的阿尔山传说。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父亲讲述着阿尔山的传说，传说里有一位善良的猎人，猎人 九七只受伤的小鹿，小鹿望着猎人在声声哀鸣。母亲讲述着丛林里的故事，故事里荡漾着上泉的波音，泉水抚平了小鹿的伤口，小鹿又回到那茂密的丛林。每当回味岸上的船想起小鹿的嘶鸣，每当想起丛林里的故事，眼前就浮现声喧的波音。

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蓝江畔稻花香，离开高山大地显宝藏，蓝河竹坝引水上山岗，哎嘿，延边人民斗志昂扬，军团结进射边疆，披霞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蓝江畔稻花香，离开高山大地显宝藏，蓝河竹坝引水上山岗，嘿嘿，千年人民斗志昂扬，军团结建设边疆，毛主席 延边人民精神风貌和风土人情的《红太阳照边疆》，久违了。今天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曹富佳。不知道你是否还能从歌词里去感受当年的火热的生活场景？也许只有歌声才能帮我们记录下时间里的那些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从未有过经历的年轻一代有机会去触碰那些永不再归来的历史。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请各位去到台湾地区。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有一首歌很受欢迎，这就是《望春风》。今天我为你请到歌手吴彤，为你来演绎很特别的一个版本。 以经典的古典音乐与传统的民族乐器进行跨界混搭。一起来听听看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曲是如何与《望春风》这个很有台湾调调的歌来进行完美融合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改编的版本至今还没有被超越，听听看。我国的青海、甘肃以及宁夏地区，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风靡过一首名叫《花儿与少年》的民歌，融入了中国西北民间民歌《花儿》的旋律。盛传主创者是西部歌王王洛宾老人，那也有一说呢，是西北花王朱仲禄。不管是谁，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如此宝贵的音乐旋律。来听听看这家喻户晓的歌声吧，今天的这个对唱版本来自马小梦、金志文。 春季里那么到了这儿，水仙花儿开，年轻轻那个女儿家呀，采呀嘛采起来，yeah。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天边一片云，人间一湖水，来到美丽的喀纳斯，心情 忘了你是谁，忘了我是谁，忘了 先回。 继续分享到的两首作品都是来自新疆地区的原创新民歌，分别是屠洪江带来的《哈密姑娘》以及杨晓讲述的《忘情喀纳斯》。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民歌走天下的最后一站，刘慧和你一起落脚在江苏扬州。歌手汤飞有一首唱他家乡的歌，将民歌《杨柳青》和《茉莉花》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又有电子乐的元素，令人耳目一新。沉寂多年，终于有一首能代表他自己的音乐作品，为他祝贺，那么也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为我们带来更多这样的好歌。来听这首《扬州小调》。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庄的妹妹催门嘞，哈哈哈哈，西庄的哥哥嘞送行嘞，杨柳子青啊亮，一大一大风啊亮，杨柳子青啊亮，送又送嘞，风又风嘞，送呀没有情人啊，妹妹杨柳叶子青啊亮，人啊一啊五不渡江啊，哈哈哈哈。送一双新鞋表新藏的杨柳子青啊亮，一大一大风啊亮，杨柳子青啊亮，送又送来风又风来，送呀没有新人啊，妹妹杨柳叶子青啊亮。